第七集，天子之路。 刺客几乎被打废了一半，他垂着眼睛去看圣上捏他下巴的手指，指尖发白，可见圣上是用了多大的力，生了多大的气。 我自己犯了大错，所以由着圣上惩治了我两日。这一身的伤，不躺上一年半载是好不了的。若是圣上出了气，还请圣上念在小的主动告知的份上，饶下小的这一条贱命。 顾元白松开了他，表情阴晴不定。 若是圣上还气，那也请圣上容我回家禀告家父一句。家父已七十高寿，受不得惊吓，待小的回禀之后，再全由圣上惩治。 顾元白就是因为如此，才不能将李宝喊到宫中认罪。让他认罪是应该，但万一死了，这老先生德高望重，桃李天下，死在哪儿都不能死在皇上的怒火之下。顾元白被活生生气笑了，他胸口一阵气闷，田福生惊叫一声，踉跄跑过来扶着他坐下。殿中一片混乱，刺客没想到会这样，他睁大眼睛看着一群人围在皇上身边，顾元白的手捏得发白。 他知道朕不会告诉李宝，他知道朕得看在他父亲的面子上饶他一命。 他刺杀圣上，这都能诛族了， 那是朕的太傅。 顾元白咬着牙，小皇帝能登上皇位，李宝的相助必不可少，小皇帝对李宝也是多为亲近，更何况这小子聪明得很，胆子大得很，从始至终只说自己是个采花贼，连近身都未近，哪儿来的刺杀？足足过了一刻钟，御医赶来为皇上把了脉，刺客躺在担架上，殷殷切切地朝着人群中看去，他当真是动不了，全身都在疼，此时看到这一幕，心中不由惴惴，真的有些后悔了。 圣上要是还恼，就继续罚我吧，我李混贱命一条，再多的刑罚也受得住。 闭嘴。 一炷香后，顾元白才面色苍白地挥退了众人。李焕看着他的神情，咽下喉间的血。那日李焕带着青楼女子在河边踏青，与女子戏耍时双双跌落水中，水中有芦苇能透气，那一番在水底调情的感觉更为刺激，李焕便不急着带着女子起身，等他从水中浮出一颗头换气的时候，恰好就一眼瞧见了正往河边走来的圣上。李焕不由沉下了水底，河水浑浊，他抓着青楼女子钻到了芦苇丛中，芦苇丛密集遮掩，他生怕身边的女子会弄出什么动静，便捂着她的唇，锁住她的四肢，从缝隙之中瞧着岸边的人。岸边的人低头看着水，却不知芦苇丛里还有人在看着他。李焕明明不是在水底，却像是窒息了一般屏住了呼吸，等圣上离开之后，他才抓着女子上岸。因为无知无觉中的紧张，他差点捂死了那女子，害了一条人命。谁又能知道那日的人竟然是圣上，他看的竟然是圣颜。顾元白缓了一会儿，眼中沉沉，他冷声问， 是谁放你进宫的？ 无论你说与不说，朕都不在意了，谁能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朕会亲手查，查到源头之后，朕到时候再请小李公子进宫，看朕有没有抓对了人。 李焕张张嘴，沉默着。圣上一字一句，字字平缓，没有一个重音，但让李焕背上一寒。 来人，将李公子送到太傅府上，带着上好的药材，让百名宫侍跟在后头，给朕大张旗鼓，热热闹闹的将人送到李府。 臣遵旨。 若是太傅问起，那就实话实说， 要是太傅想入宫请罪，那就让他等他儿子伤好了再说。 是。 李焕苦笑着被众人抬出了宫殿，这番大的阵仗怕是圣上出宫也用不了。 圣上觉得刑罚我两日还不够出气，还打算这样举动一番。本以为圣上不会告诉父亲，免得父亲气急攻心下一命呜呼，谁曾想在圣上的心里与家父的情分是有的，但家父即便是被气死了也比不上让圣上消气。哎，这下子父亲就算是被气死了，天底下的人也都会说是被我这个逆子气死的。不仅如此，还会感念圣上仁慈，感念圣上对李府的恩德。自此以后，家父便再也没法厚着脸去说自己与圣上的情分了。哎，侍卫大哥，若是我父亲没有问起，还请侍卫大哥莫要主动相告。 侍卫面无表情，隐隐还有怒色。李焕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张开了一直握起来的拳头，拳头里正缠绕着一根青丝。他动作艰难地将这根青丝收入怀中，望着天边出了神。九五之尊，天人之貌，身份、权力、天下都被那一个人占据。整个大恒的国土养出来的皇帝，连发丝都是华如绸缎。 下次想要见到圣上，怕也要等到这一身伤好了。 将李焕送回去之后，太傅李宝果然要进宫面圣请罪，顾元白不见，让人将他送回了府中。如此来回三日，李宝之前尚且抖擞的精神一下子萎了下来，整个人好像一瞬间有了70岁老人的木气。李宝三进宫而不入的事情，该知道的人都知道，除了一些消息灵通的人，外人都不知怎么一夜之间李宝就不得皇上喜欢了呢。又过了两日，宫中的侍卫被处死了几个人，鲜血淋漓的尸体被夜间送往了李府，将李宝吓得直接晕倒在地。待醒来之后，李宝呆坐在祠堂之中，天亮之后就给圣上写了一封千余字的告罪书。将这封声情并茂、催人泪下的告罪书呈上去之后，他就不安地在府中等着宫中的消息。他的大儿子已经在朝廷做了官，但资质平庸，如今也只是在底层之中徘徊，但至少还有进阶之望。但现在他们一家老小都知道全都坏了。大儿子的脸色沉痛，谁的脸色也都不好看。李焕被安置在房中养伤，家人无法在这时指责他，但心中还是有怨念。为何他的胆子大到敢私闯入宫？那是皇宫，是大内，是圣上住的地方，李焕怎么敢？李宝神情憔悴，他这一生都未有过这样的经历。当今圣上善待臣子，更是对他多为亲近，而如今他想见上圣上一眼，却连宫门都进不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宫中总算是派人上门。使臣面色淡淡，和拄着拐杖前来的李宝太傅客套了几句，就直言道： 圣上体恤太傅身体，如今李小公子重伤在身，李府上下应是忙着照顾李小公子，既然如此，就不必参与元宵宫宴了。 能参加宫宴的人，可以说是整个大恒朝中属于政治权力中心的人，如今他们李府不能参加宫宴，岂不是就是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了？闻言的众人神情一僵，李宝的手狠狠抖了一下，他颤颤巍巍地跪在地上： 多谢圣上体恤之恩。 圣上这次是真的动了怒气了，跪了一地的李府人头一次这么清晰地认清了眼前的事实，他们惹怒了圣上，李府还有以后吗？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